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8月3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将会关注铁路部门对郑州、南京、扬州等23个地区车站出发的旅客采取限制进京防控措施。 张文宏表示，疫苗接种会大幅减缓病毒传播速度。 武汉启动全员核酸检测，线下教育教学及聚集性活动全都暂停。 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就三地出台授权冬奥保障决定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已经在太空工作47天，他们的健康如何监测和保障呢？ 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体操跳水项目当中斩获金牌。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曼宁、建宁，你们好。 我们请郭工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呢，北京主要就是降雨天气了。下午2点多开始呢，西部的这个门头沟、昌平、延庆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但是从这个降雨回波上看的话，这次降雨过程呢是分为这么2波。下午进入北京西部的这是前面的一波，范围小，并且它是明显的减弱的趋势。后面一波呢是这个才是北京今天晚上的主要降雨。目前呢是这进入了这个河北，到达了这个西北部的这个河北西北部的张家口这一部附近。这个到达北京的时间呢预计是晚上的10点钟前后。所以呢今天晚高峰大部分地区是不会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那晚上的降雨量的话总体来说呢是不太大，以阵雨为主。有些地方是有这个雷电活动。预计这个降雨是在明天早晨逐渐的停止。由于一时半会儿的这个地面是还干不了，这是明天早晨啊，地面还是比较湿滑，所以呢对明天早高峰会产生一些影响。请大家注意这个出行安全。明天白天呢受高空低涡的影响呢，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到了明天的夜间呢，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这个详细的情况呢就要请大家关注临近发布的天气预报。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情况。 另外那个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情况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国公。 明天是周三，那么本周剩下的时间呢还就明天以后呢就还有4天。是周四到周日这4天时间呢降雨比较少。目前看呢只有周四，就是5号的时候呢，白天部分地区可能有雷雨。其他有3天多时间呢就没有降雨了。这个和北京7下8上的这个主汛期啊就是不太相符。气温方面呢就是周四到周日是逐渐走高的一个趋势。最高气温从31度到33度。白天天气呢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热。这个呢就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是这样的，曼宁。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西部北部有小到中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 聚焦世界。 好，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0例，其中本土病例61例，包括江苏45例、湖南6例、湖北3例、河南2例、云南2例、北京1例、上海1例、福建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8月2号，北京市新增1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海淀区2号凌晨5点30就对病例所在的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区域共23万平方米进行封控，共涉及6个小区，大约1.3万人。预计封控区域首轮核酸检测今天完成。海淀区积极协调各类资源，例如超市发等配送蔬果、奶制品等日常用品，多举措做好封控区域的疫情防控以及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保障工作。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今天探访了国兴家园小区，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他。蔡和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到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先到了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北门，那这是第一道封控的大门。我看到啊，有身穿绿色衣服的超市发，还有这个叮咚买菜等这样的一些快递配送人员，他停住了脚步，把这些东西呢由蓝色的着装的消杀人员消杀过后，物业的人员是接力的送到小区里边。那今天呢这个海淀区对昨天海淀区对国兴家园小区以及周边区域共23万平方米进行封控，一共是涉及到6个小区，1.3万人。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30分，一共是检测了8500多人，结果都是阴性。同时对环境呢也进行了采样，大概400件次，结果也是阴性，并且对这个病例所在的6号楼加强了采样，在这个家里头啊，一共是80件左右，然后在公共区域采样了115件，结果也都是阴性。因为这个核酸检测呢是这涉及到的6个小区同步进行的，今天晚上首轮检测会完成，那接下来第3天、第7天等等还会进行多轮的核酸检测。那对于封闭区域内所有的单位和公共场所全都关停，人员呢也是只进不出的。对于这个6号楼呢，它是实行的是21天的集中医学管理，对于其他的楼呢，实施的是21天的居家医学观察。其他的5个小区，涉及到的就是14天的居家观察，加上这个7天的健康观测。这个甘家口街道啊，也是和超市发合作，每天是有3个超市发的店，甘家口、魏公村还有车公庄西路这3个店40多人来进行配送工作。这6个小区每天大概有2000公斤的蔬菜、水果等生活所需品送到封闭区域来保障居民的生活。那大概这些菜品主要是蔬菜、水果，还有鸡蛋、奶制品、西瓜等等。那今天上午看来，这3个店就一共下单了380多单，平时这几个店啊才是几十单，所以他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繁忙的。另外海淀区还安排了医务人员、民警、安保等500多人来全程参与社区的管控啊、核酸检测呀、环境消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在国兴家园小区内一共是80多人开展核酸检测，封闭卡口的值守、生活必需品配送、生活垃圾回收等等。那另外在现场呢，我们还看到海淀镇的小学老师门华岩，他呀正逢暑假，所以就立刻报名前来志愿服务了。他的工作呢主要是在外围给社区里已经排查过的这些孤独的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的进行打电话，进行一些心理的关怀，并且他们如果有一些特殊的用药呢，外围的这些志愿者会安排用药，然后送到小区的志愿者再送到家门口。那他们是2支团队轮班，一个人一天是2个小时一次。对于这个封控区域居民普遍关注的隔离期间就医这个问题呀，如果居民有不舒服要到医院进行就医的，和新冠肺炎没有关系，其他常见病的，那居民向社区提出一个申请，社区会和120直接对接进行绿色通道，把这个居民拉到相应的医院，并且他们还开通了这个心理安抚咨询电话来缓解居民的心理压力。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蔡和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今天下午，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疫情防控第230场例行新闻发布会。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先生你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那么今天下午的会上发布了哪些重要信息呢？ 好的。首先发布的信息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从今天0时到下午15时呢，北京市没有新增的病例，也没有出现这个新的疑似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的。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介介绍呢，目前全国是一共有四个高风险地区，分别是云南省德宏州、江苏省南京市、扬州市以及河南省的郑州市。中风险的地区是有120个，涉及到了10个省。所以北京市目前来说，疫情防控压力也是在持续的增大。全市各部门呢，目前是要有这种织密织牢防守网的意识，从紧的做好进出境管理的各项规定，落实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境。已经全面升级了国际首都机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的防控措施，并且强化进京通道的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检查，做好来京就诊人员的筛查和落实防疫措施。在发布会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士介绍，铁路部门呢目前并对郑州、南京、扬州、沈阳、大连、淮安以及宿迁、厦门、商丘等23个地区车站出发的旅客采取限制进京的防控措施，暂停发售到达北京地区这个车站的车票。另外呢，北京区域始发的涉及到疫情重点地区的停运的列车呢，是一共有13对，其中涉及南京方向的是有3对，扬州方向的2对，张家界方向是有3对，郑州方向5对。对于这个有退票需求的，8月3号，也就是今天晚上24点之前呢，已购各车次的列车有效车票进行退票，都不会收取手续费。就车站本身而言，目前管辖范围内车站的公共区域以及重点部位的消毒也都提升了等级和频次，会定期对站区环境进行采样的监测。而对列车乘务人员呢，在异地会实行集中住宿这个封闭管理，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对于车站内开展的这种委外作业，明确对相关的公司明确作业主体的责任，会重点盯控车站保洁、安检以及行装等作业人员，拒绝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出现交叉作业的情况。另外，在发布会上呢，丰台区、密云区政府副区长也分别介绍了各自疫情防控工作的一个执行情况。江宁， 好，感谢张博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再来看，针对近期北京少数商务楼宇、商场、超市、餐馆等3类场所单位出现防范意识松懈、警惕性下降、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全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启动对3类场所重点单位的新一轮次的强化检查。执法队员今天上午检查时发现，首开福茂购物中心超市竟然早已提前了完成了今天下午的消毒记录。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就咱们员工体温监测呀，或者登记这个记录有吗？ 啊，有，这个就是我们7月份的员工的。 早晨8:40左右，正是上班高峰期，市城管执法局执法队员走进华夏幸福创新中心，对疫情防控进行检查。记者现场看到，进入楼宇的人们提前掏出手机扫码测温，再进入楼宇内部。华夏幸福创新中心物业经理孙国举介绍， 楼内疫情防控呢，第一个先遵守我们物业的这一遍的检查的规范，登记测温，包括中高风险地区的这种报备的制度。另外，所有的入驻企业，我们还要求他要建立楼宇内的2次的测温检查。 在执法队员抽查一家入驻企业时，工作人员严格把关，把执法队员拦下，要求出示行程码才能进入公司大门。 进来的我们也得严格要求。 你们这个就是有没有通缉？14天以内有没有出过差？ 根据近期执法检查情况来看，执行防控措施方面，商务楼宇、商场等单位问题较少，餐馆、超市问题较多。上午10:20，执法队员来到位于宋家庄的首开福茂购物中心，在地下1层的幸福超市入口，记者看到人们自觉排队进行测温进入超市。而在主食摊位，执法队员对墙上悬挂的消毒记录检查时，却发现： 您看，咱们今天检查时间是8月3号10:30，根据这个消毒记录，他已经把下午2点钟和下午6点钟的清洁消毒都做了，而且画了勾，这个时间还没到，它的消毒是如何去做的，我希望您也引起高度重视，咱们不要让清洁消毒和这项预防性的消毒这项工作流于形式。 好的，行。 在结账出口，执法队员还发现超市内1米线距离也没能落实到位， 希望您尽快加强整改，我们会安排属地执法队对您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如果复查再不合格，我们会对您继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执法公示，直至您那儿整改完毕。 好的好的。 检查出的问题不少，超市店长被问得满身是汗，他回应说：“ 第一时间整改，待会儿回去我肯定会严格要求员工这块，我们这块肯定会第一时间去做。”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持续坚持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监督检查执法工作，上半年共检查三类场所单位61.79万次，发现问题2.37万起，执法公示三类场所问题单位7654家次，并及时督促问题整改到位。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尹民表示，下一步城管执法部门将开展拉网式检查， 对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单位将坚决予以执法公示和曝光。那么下一步城管执法部门将靠勤执法，对三类场所重点单位开展分波次拉网式检查执法，对发现的问题城管执法部门将第一时间纠正处置，对防护措施落实不到位、四方责任不落实等严重问题坚决予以执法公示，督促整改落实，消除疫情隐患。 今天上午，上海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了8月2号新增的一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信息和排查情况。 这一病例为浦东机场的货运区一名外航货机服务人员，职业为驾驶员，负责外航货机机组浦东机场闭环运送。病例曾在7月21号和7月28号进行例行核酸检测，两次结果都为阴性。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病例14天内没有离开上海。 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介绍说，这一确诊病例按照疫苗接种规范已经接种过疫苗。张文宏强调，在所有的疫苗接种当中，没有突破病例的疫苗是不存在的，包括乙肝疫苗、水痘病疫苗、麻疹疫苗等。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新冠的疫苗接种之后，一定会有接种过疫苗的高危人群的感染，这是必然的，这才会有所谓的疫苗的保护力这一说法。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疫苗保护了没有？所以我今天要回答你的问题是，全世界现在目前为止接种的疫苗30多亿剂，出现了突破感染的是非常少数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比以前没有接种疫苗的时候，一旦发生这样的病例，它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所以上海出现我们本土病例的处置不是第一次，但是今天我在这里也是非常高兴的引用方才我们其他几位同志介绍的情况，第一轮筛查下来，所有的密接者，特别是机场的密接者，没有一例阳性。这就说明什么呢？在这里面，如果疫苗周边的这些人都进行了充分的接种，病毒的传播的速度，它会大幅度减缓的。上海当前疫苗的接种率达到85%，这是18岁以上的人群，在机场接种率更是达到了10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因为疫苗的广泛接种使得病毒的传播的速度大幅度的减缓，这种减缓对于我们防疫部队应对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就会做到心中有数。所以在这里，你如果问我疫苗的突破说明什么问题，我会回答你，正是因为疫苗的接种使得这一次病例的一个传播让我们有更加大的把握，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我们做到一个防控，使我们的防控力量更加强大。 今天下午，江苏省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江苏省卫健委副主任钟明浩就全省最新疫情情况进行了通报。8月2号0点到24点，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5例，其中南京市报告5例，扬州市报告40例，22例为轻型，23例为普通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以上病例都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发布会上，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钟明浩回应扬州通报一天新增40例确诊病例时指出，扬州本次疫情爆发围绕着棋牌室，也就是麻将馆展开。麻将馆空间相对密闭，通风条件差，人群聚集，人流量大，很容易造成病毒传播。参与打麻将的人同时在不同麻将馆之间流动，目前已发现至少3家麻将馆，导致短期内出现多个爆发源头，疫情迅速扩散。 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集全省力量，省级专家牵头，从周边各市抽调骨干力量，迅速增援扬州流调力量，提升扬州核酸检测能力，同时指导扬州果断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减少人员流动，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把感染者全都找出来管起来，阻断病毒进一步传播。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7月29号，扬州市公安部门已对毛某宁（女，64岁）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因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根据统一安排，毛某宁被转运到南京定点医院治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经初步调查，7月21号上午，毛某宁擅自离开已经采取封控管理措施的南京居住地来扬州，居住其位于扬州市的念四新村的姐姐家中。7月21号到27号期间，未按照当地居民小区封控管理要求，主动向社区报告南京旅居史，并频繁活动于扬州市区的多处人员高密度的饭店、商店、诊所、棋牌室、农贸市场等，致使新冠肺炎疫情在扬州市区的扩散蔓延，造成了极其严重后果。 在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对其调查时，毛某宁拒绝说出来扬州之后的行程，拒绝执行预防控制措施，引起按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新冠肺炎扩散传播，其行为已经涉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今天凌晨，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称，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为进一步阻断疫情传播，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从今天零点起，对主城区除封闭小区自然村外的所有小区和自然村实施升级封控管理措施，每户每天限一人凭出入证和苏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出小区和自然村来采购生活必需品。 湖北省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目前湖北累计报告6例确诊病例，6例患者都在定点医院救治，目前没有重症病例发生。武汉面临严峻的防控形势，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需要，为确保全市人民身体健康，决定启动武汉市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武汉市教育局今天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即日起，武汉市内所有初高中毕业年级补课、研学旅行、新生军训、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培训等一切线下教育教学以及聚集性活动全部暂停，具体的恢复时间是疫情形势另行通知。 为配合各地疫情防控要求，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决定推出免费退票措施。从即日起，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各渠道办理2021年8月3号24点之前已购买的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时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购买铁路乘意险的一同办理。 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在出行前要及时了解出发地和目的地的疫情防控政策，合理安排行程。在旅途中要加强个人防护，少聚集，勤洗手，戴口罩，共同营造健康安全的出行环境。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不组团前往高中风险地区旅游，不承接高中风险地区旅游团队，不组织高中风险地区游客外出旅游。当旅游目的地政府有关部门对旅游发出预警提示或将相关区域列为疫情中高风险等级时，未出发的旅游团队必须立即取消或是更改旅游行程。已经在当地的旅游团队必须要暂停在当地的旅游活动，配合做好相关的疫情排查工作。 出于疫情防控考虑，国内多地近期密集取消和延期了一批体育赛事和活动。例如，凉都六盘水夏季马拉松组委会近期发布公告，原定于8月1号举行的2021中国凉都六盘水夏季马拉松延期举办，具体的比赛时间另行通知。 中国田径协会官网发布了关于延期举办2021年 U 系列田径联赛辽宁赛区两场比赛的通知。原计划在8月4号到6号、8月20号到22号，分别在辽宁省盘锦市和辽宁省大连市举办的 U 系列田径联赛辽宁赛区的两场比赛将会延期举办。具体举办时间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 好的，北京时间的18点23分，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就三地出台授权冬奥保障决定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清新。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全域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

还对部分跑冒滴漏的老化管道进行更换，主动对接居民诉求。同时，针对社区多年来没有物业管理的情况，产权单位主动向前一步，出资把包括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在内的三公一业委托给了北京市属国企单位首开天悦恒。丰台街道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肖斌认为， 移交完了之后呢，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有抓手了，物业管理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跟天悦恒直接对接，把我们的关切能够给它统一起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次试点的一个最好的这么一个抓手。 肖斌介绍，在正式移交之前，产权单位还配合街道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22项数据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包括产权单位、产权人啊、产权性质，三上三下进行了摸排，它的底账是清楚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几个社区里面都推行了物管会和业委会的建设，各方的这种利益主体都参与到对小区的这种共同的管理。第三个呢，我们也会理清一下各个权利主体的权利边界。 纳入正规物业管理后，社区居住品质不断提升，居民生活环境焕然一新。丰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彭城介绍， 今年5月更换供暖管道、上下水管道、小区楼内公共区域门窗粉刷、公共区域墙体及房屋楼顶防水等工程。 据了解，在丰台街道，这种和新华街南社区类似的央产小区占到了辖区面积的一半，共涉及10个中央单位、244个小区。多数产权单位在了解居民诉求后，主动和属地对接，一批百姓的急难愁盼得以解决。居民李阿姨说：“ 楼道人家经常扫，把那个门窗换了，现在有保洁员天天擦垃圾桶。哎呦，我们那垃圾桶没见过亮的，现在你看看我们垃圾桶就是亮的，真的挺有变化的。” 同时，居民满意率还体现在属地接诉急办的数量也大幅下降。丰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彭城介绍， 据2020年6月至2021年5月数据统计，现丰台街道辖区桥南5个社区平均每月接诉量，由原来的每月接诉量40件左右，下降至月均诉求15件左右，降幅为62.5%。将居民的诉求从接诉即办转为未诉先办，使居民更有归属感、幸福感。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转眼间，神舟12号载人飞船已经在太空遨游40多天了。这期间，聂海生、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是如何保持身体健康的？生病了该怎么办呢？还有不少网友好奇，航天员在太空能够看到奥运会吗？ 在地面如何实时了解在轨航天员的身体指标？一种方式是采血。8月2号，中国载人航天微信公众号发布天宫视频，视频显示几名航天员脱了外套，露出胳膊，扎止血带，消毒，准备针头，采血的过程一气呵成。据介绍，为了监测航天员的健康状况，航天员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采血化验。而在太空当中，这项工作是由航天员自己来完成的。 今年6月，三名航天员在出征时，在大腿外侧都穿戴了生理信号测试盒和心电记录装置，他们只有烟盒大小，可以实时检测航天员飞行过程当中的心电、呼吸、体温3项生理指标，下传到地面指挥中心，由地面医护人员来进行诊断。 太空环境特殊，如失重、噪声、座舱压力变化等作用于人体，会引起许多功能紊乱和疾病，如太空空间运动病、感染性疾病、睡眠障碍等等。那么航天员为什么要在太空当中采血？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如果出现问题甚至生病又该怎么办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来听听他的观点。 这次在太空啊，生活和工作时间比较长，而且呢，这个在太空啊，长期处在一个失重的环境，所以对航天员的心脏啊，对航天员的骨骼呀，对航天员的肌肉啊、神经系统啊，都会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影响。这样呢，我们在航天员长期的工作中呢，就要经常的对航天员进行体检。这个体检呢是由他们自己来完成的，因为我们没有专门的医生，所以一个是呢，他要穿上那个以前是穿生理背心哈，这次是在大腿上有一个专门特殊的装置啊，就是时刻要测量他们的心跳啊、呼吸啊、体温呐 等等这些信息要不断的测量，24小时测量，要 传到这个地面去啊，这样能保证他的身体的一些基本指标能够掌握。第二个呢，就是要经常摇体重，我们专门研制了一种太空质量测量仪啊，可以摇体重啊，利用那个牛顿的定理 F 等于 MA， 我们不是测它的重量，而是测它的质量，看航天员的体重胖了还是瘦了。第三个呢，我们还有一种保健药，就叫太空养心丸，它可以增强这个心血管的功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和防止那个空间运动病。40%的航天员都在上天早期容易患这种病，就有点像晕车晕船一样的，但是过几天就好了。另外呢，我们这次报道的进行采血，这个采血的方式实际上是跟地面很类似，但是呢，航天员要相互帮助。他们以往上天前也进行过预冲式药液注射这个一个训练，采出来的血呢，当然一定要封闭好了，是吧？也不能跑到外边来。第二个呢，这个采出来的血呢，可能它有一个装置，有一个机器本身能够测量，测量完的数据呢，以后就可以传到地面去了，由地面的这个医监医保人员看他们的血液的情况怎么样，各项指标是否正常。航天员呢，其实在上天前呢，我们也给航天准备了三类药物，一个是航天药箱啊，就是在组合体飞行的时候呢，航天员的疾病的预防的用药的保障，有的是止疼药，就是一般的常用药吧。还有一种药叫航天小药包啊，这是航天员在返回舱时候用药的保障。航天员比如到3个月以后要返回的时候，要脱离轨道舱了，要专门给他有一个一天的用药。还有一种药叫个人急救小药包，就是着陆以后啊，你如果突然发病了，有一个专门的小药包。一般的我们这种常用药是都有的啊。以后要去火星的话，那时间太长，距离也太远的话，现在已经科学家已经设想，是不是在太空还要准备一个手术室啊？万一有个什么阑尾出现问题或者什么问题了，做一些小手术，可能是这是以后的事儿了。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航天员万一在太空里面生病了，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现在我们的这个空间站是有条件去处理的，是吗？ 处理一些常见病，不是那种特别大的病。有疾病的话，就是得提前返回地面了。一般的病，我们都有一些对症的药给他治疗。当然，这个药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药，能够针对他在太空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状况啊，来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东京奥运会正在进行当中，赛场上奥运健儿的表现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很多网友也在关心，在天上的3名航天员可以收看到奥运会直播吗？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办了解到，航天员在太空当中确实可以看到奥运会直播。那么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观看奥运比赛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庞志浩的介绍。 我们现在尤其是这次吧，不仅能够双向视频通话，也可以看电视。当然我们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因为他们每天工作安排的比较满，他们是8个小时睡眠，8个小时的工作，8个小时的休闲和调整吧。可能是用休闲和调整的时间，休闲调整的包括吃饭呐、包括什么锻炼呀、包括看电视啊，还有听音乐呀、等等。我们的现在通信设备也具有这个能力，我们以往呢主要靠地面测控站和测量船，那个困难大一些，只有过顶的时候，比如我们的飞船路过我们祖国上空的时候，那测控站比较多。现在我们国家现在有2代中继卫星，中继卫星它是运行在地球静止轨道上的，一颗卫星呢能够覆盖地球的1/3，3颗卫星呢能够全球覆盖，这样我们24小时就能通信，而且带宽特别宽，所以要看电视没问题。但是航天也挺忙，我们要选择那种比较精彩的，比如奥运会今天得了几块金牌，有一个系列报道，不能长时间去看几个小时的直播，这个恐怕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和休息，选一些集锦的方式给他看啊，这样对他们调整心理啊，了解这个大事啊等等，还是挺好的一个手段。 奥运时间， 好，进入到奥运时间。在今天的东京奥运会男子跳水单人3米板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谢思义以总分558.75拿下金牌，王松源总分534.90获得银牌， 这是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跳水队获得的第五枚金牌，也是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第30枚金牌。 在此前的男子双人三米板项目当中，谢思义曾与王宗源搭档携手夺得金牌。进入单人项目较量之后，两人的发挥依旧强势，王宗源和谢思义在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始终保持优势，分别位列前两名，最终在决赛当中以绝对的优势包揽冠亚军。 今天下午的东京奥运会男子体操双杠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邹静元以 16.233 分夺得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尤浩则获得第四，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的第31金。 23岁的邹静元曾获得体操世锦赛双杠冠军，并在第二年的世锦赛上实现卫冕。在此前的东京奥运会体操男团比赛当中，邹静元曾代表中国队出战，并在双杠项目当中顶住压力完成高难度动作，获得了 15.466 分的高分，收获了一枚男团铜牌。 在今天傍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女子平衡木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管晨晨获得金牌，唐希静获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奥运会当中获得的第32枚金牌。 另外，今天上午在东京奥运会田径女子标枪资格赛当中，中国选手吕慧慧、刘诗颖携手晋级决赛。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北京时间8月3号上午，2020东京奥运会田径女子标枪资格赛展开，中国选手吕慧慧投出了61.99米的成绩，刘诗颖投出了61.95米的成绩，两人携手晋级决赛。女子标枪的资格赛分为两组展开，每名选手有三次投掷机会，成绩超过63米直接晋级决赛，剩余选手将取成绩较好的晋级，共将有12人参加决赛的争夺。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32岁的中国老将吕慧慧在资格赛中前两投成绩并不理想，好在关键的第三投她顶住了压力，凭借丰富的比赛经验成功投出了61.99米的成绩，最终排名本组第三，顺利晋级决赛。赛后她表示， 说实话，这次来之前训练是有一点小问题吧，就是正在进入的调整状态，虽然面对一些困难，就是我们也是积极的面对吧，因为这次资格赛就是夺三强不同于以往，以往的话就是一枪都过那个及格线，这次的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训练上出现一些问题，还好我们和教练就在进入到就是积极的备战状态当中，晋级赛的话，我也是放开搏吧，就是表现出自己的水平就 OK 了。 中国的另一名选手刘诗颖第一投就投出了61.95米的成绩，最终排名小组第六位，轻松晋级决赛。 第二个 B 组嘛，然后可能第一组的大概的成绩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在这一组的话可能就会更清楚一些，不是特别好吧，但是顺利进了就是最好的。这三轮投完了以后就当了一个基础课嘛，然后算是一个强度课吧，然后下一场的话根据这一场的感觉再稍微的就是可能更好一些。 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月6号晚上7:50进行。 昨天在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女排3-0完胜阿根廷队，由于之前的战绩不太理想，中国女排也就此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征程。我们来听记者李维发自东京的报道。 中国女排3-0完胜阿根廷后，永明体育馆里响起了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女排姑娘们围成了一圈，一起向主教练郎平深深地鞠了一躬，郎平也和队员们一一拥抱，此时姑娘们已经泣不成声。就这样，中国女排带着遗憾结束了东京奥运会。走进混合采访区的球员们个个哭红了眼睛，记者们也不再忍心叫住他们的任何一个人，只有郎平指导主动停住了脚步。他说，其实这场和阿根廷的比赛就已经是中国女排新奥运周期的起点。 今天这场球我也觉得应该是他们备战巴黎奥运的开始，年轻人有很多的无限的可能和未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队员也都不断的成长，希望他们这届的奥运会能够别太快忘了，能够记住这个经验和经历，那么在很快3年以后，巴黎奥运会上大展身手。 中国女排的故事还在继续，然而郎平的时代却要结束了，要不是疫情延期一年，郎平和球队的合约早就到期，对于未来的生活，郎指导早就有了美好的畅想。 期待赶快回家，然后其实我也很感谢我家人， 那么长时间就是容忍我投入到这个排球事业当中，所以他们也等了很久，我应该回去多跟他们在一起有些美好的时光，然后我的很多朋友也在等待我。 从2013年第二次担任中国女排的主教练，郎平这一干就是8年，8年间中国女排收获过很多的成绩，然而这一次却显得有些遗憾。郎平说，让年轻人有点遗憾也不是件坏事。 我觉得这8年非常精彩，我看着中国女排的成长，然后我们也夺得了奥运会的冠军、世界杯的冠军、各个的比赛的奖牌，我觉得应该说还是很完整的，除了这一届有一点遗憾我觉得可能留点遗憾更好吧，让我们年轻人更有梦想，更有这种渴望去追求下一个目标。 虽说有万般的不舍，但郎平确实要离开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岗位了。他说自己不会离开排球，还会为这项一生的事业做更多的努力。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在一些推广排球运动推广另外也会推动国际排球的发展做一些工作。因为我也是国际排联的这个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反正一边休息一边做一点自己轻松的事情。 比赛结束的时候，受到台风的影响，有名体育馆外下起了暴雨。而当姑娘们收拾完装备走出体育馆的时候，虽然仍旧是乌云密布，但从乌云中他们看到了东京美丽的晚霞。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国际原油价格明显下跌，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短期如何看待油价走势呢？ 我们看到受到近期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走弱和疫情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昨日是出现明显下跌，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是下跌2.71%，最终收于每桶73.12美元。因为支出从商品转向服务且原材料短缺问题持续存在，美国7月制造业活动增速是连续第二个月放缓。ISM 制造业活动指数上月是降至59.5，为1月以来最低。6月为60.6。路透调查的分析师此前预估该指数基本是持平在60.9。而周一公布的7月经季节性调整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降至50.3，低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51和上月的51.3，创去年4月以来的最低。近期德尔塔病毒在全球迅速传播，很多国家也单日新增病例是达到了几万例的水平。以美国为例，上周五全美新增确诊病例是近20万例，创1月冬季高峰以来的最高值。那制造业数据放缓和疫情反弹使得市场在需求端对原油价格担忧。而供给方面，路透一项调查发现，因为进一步降低减产力度，且最大出口国沙特逐步取消自愿减产，欧佩克7月石油产量升至2020年4月以来的最高。7月欧佩克产量为2672万桶每日，比6月修正后的产量增加了61万桶每日。供给端出现这种增长，而需求端前景有放缓的这种预期，导致油价近期上涨乏力，并出现这种回落在昨天。另外就是当前疫情迅速的扩散，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市场的风险偏好。但从油价的走势来看，七月上旬油价曾达到了2018年10月以来的高位78美元附近，随后出现回落，并且之后没有超过此前七月上旬创出的高位，暗示了当前上方关键阻力还是在78美元附近。而刚刚分析过，目前原油无论是在需求和供给端的前景，中短期都不利于油价继续向上，那么短期油价下行或是维持震荡的走势的概率将会增加。那短期下方的支撑是在71.5美元附近，如果该水位被跌破，那将进一步打开下行的空间，对于多头来说应该保持谨慎。主持人 好，秦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6.4621，欧元对人民币7.6817，英镑对人民币8.9970，加元对人民币5.1649，澳元对人民币4.7753。主持人 好，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星际客机载人飞船定于三号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这将是星际客机从2019年首次不载人试飞失败之后再次尝试。 据报道，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的1:20左右，星际客机将在佛罗里达州由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阿特拉斯五型火箭发射升空。天气预报显示，出现适合发射的气象条件概率是60%。 如果能够按时升空，星际客机将用大约1天时间飞行，与美国东部时间4号下午1:37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它将给空间站带去180千克的货物和补给，从空间站运回大约250千克的货物。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西部北部小到中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曼宁，责任编辑江宁、曼宁、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呵护百姓视力健康的验光状元郎秦英瑞。秦英瑞，北京大明眼镜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验光师，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轻工大国工匠等多项荣誉。今年58岁的秦英瑞出生验光师行业世家。1980年，在父亲的期待中，秦英瑞来到大明眼镜接班，如今已经在大明眼镜工作41个年头。从学徒到首席验光师，从单纯验光到守护顾客的眼健康，经秦英瑞亲手验光配镜的顾客已达40多万人次，积累的各种病例达到25000例。工作41年来，秦英瑞始终潜心钻研，不断提升验光水准，对老式、隐斜式的屈光矫正应用灵活，具有独特的技术风格；对低视力、双眼视机能疑难问题具有独特的处理方法，并将视功能筛查与验光流程进行科学融合。他还不断丰富传统验光技术，发明正负对比验光器具，提出验光师挂牌服务模式、人性化验光模式，为行业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40多年在验光岗位的小小天地，秦英瑞始终以工匠精神，用心、用智、用情呵护百姓的视力健康。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